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這個是 My Radio 和要時報聯播早晨節目。今早有 Christine 鄭松泰和 Emma 的，這樣 Emma 是你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 Emma。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介紹。 Emma 不是第一次在 Studio 裡做，好像 Studio 做大香港是第一次， 第一次 不是他有做什么嘛？1830，不是1830，叫什么？港珠 上旅行， 有做港珠上旅行嘛？咁样，咁 Emma 你系咪你？咦？点解你要今日翻嚟做节目嘅？你又话结婚嘅？ 我结完啦， 吓你结 好啦，结好咗出埋出埋点五集噶啦，好似大博咁。 咩点五集系咩嚟？ 结婚点五集啊？ 结婚点五集咯， 即系咩嚟嘅？点五集 系？唔系即系热证嗰啲27.85集就系结婚嘅，即系嗰啲即系点五，即系唔系完整嘅。 大概系摆喺港珠上旅行， 咁点？ 唔系啊，摆喺热血政治啊。 摆热血政治。 是 吗？ 是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是吗？有一集这样的东西吗？ 是啊。 是吗？几时的事来的？ 是。我自己都记得了，不是12月14号。 是吗？有这样的事？ 是啊，有个点。 Hit rate 会很高今晚。 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这样。OK， 那就今天呢就讲什么先啊？讲亚视先啦，亚视还没执笠的福利，那是究竟现在什么情况呢？ 亞視又仲未出糧，咁咧佢之前就出咗11月嘅半份糧啦，咁但係其實到今日咧，其實佢就話會講翻會唔會另外嗰半份糧咧會出成點，但係其實咧就涉及嘅款項咧就大概係700-800萬咁樣啦，咁咧而家咧佢就推出呢個亞視， 唔係講緊嗰半份糧，唔係 十一月， 係11月嗰半份， 11月嗰半份， 咁但係而家係1月啫喎， 十二月係後日到期啦， 十二月嗰另外嗰份糧就星期。第三到期啦，咁佢就係希望咧，亞視嗰個葉家寶咧，佢就話希望咧今日裡面咧就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咁出糧嗰個結果係點樣啦？咁佢而家咧又等緊有一批廣告款項咧，咁就希望咧嚟緊咧就可以即係等緊嗰筆錢入數，就可以將另外11月嗰半份糧咧就可以出賣咁樣。咁如果12月嗰份糧又點算咧？咁或者咧就會變賣公司嘅片庫啊、器材等等嘅資產咁樣。咁啊， 唔係，但係逐樣講先。咁佢十一月咗之前已經拖欠咗即係咁長嘅時間啦。跟住然之後之前就出半份糧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勞工處咪告鳩佢嘅。 嗯。 咁告鳩咗未啫？其實 因為勞工處咧，佢表示咧要每次檢控都要有員工作證咧，先至可以發出傳票。 但係之前係發出咗㗎， 有17位啊，之前就話。咁嗰17位而家其實處理緊嘅咁樣。 咁跟住而家咁樣叫做出賣嗰半份糧咁樣。咁其實都 嗰半份未出，就話等緊今日究竟嗰嚿錢會唔會入到嗰個户口先出嗰半份。 哦，咁樣樣嘅， 即係今朝早就會有知道啦。咁 會唔會再告鳩佢咧？ 唔係佢就因為個張建宗就表示一定要有員工作證先可以出傳票嘅。咁如果有員工咁就都會繼續跟進呢個事件咯。 咁樣 佢就話 咁就，但係暫時就冇收到要求亞視清盤嘅申請。 係啦， 係啦。 咁跟住點咧？咁佢而家有咩方案解決咧？葉家寶係咪又出嚟又講啲咩咧？ 葉家寶咧而家就決定前日就推出呢個救亡廣告套餐啦。咁客户咧只需付30,000嘅港元咧，就可以喺本港台啦同埋亞洲台咧播出80次30秒嘅廣告，當中 80次 係啦，當中包括黃金時段咧同埋非黃金時段。但係咧即係每次廣告費咧就只不過圍起上嚟咧係375蚊啫。咁我建議大家去落。生日廣告或者恭賀結婚廣告都可以， 係 咁其實之前嗰、那個收費咧，廣告黃金時段嘅收費咧，最高咧就都成要成100,000蚊咯，係啊。 我想問30,000蚊係包唔包製作㗎？ 3万佢又冇講包唔包製作，佢又冇提出包唔包製作。 呢、這個包埋嘅話應該，因為之前佢之前嗰個 包埋， 之前黃金時段嘅三十秒廣告最高係10万几嘅。系啦，咁而家咧就讲咧就系话，而家呢个咁样嘅特惠套餐咧就系讲紧系包括黄金啊，非黄金时段系播80次嘅30秒， 系啊， 咁系超级抵嘅呢个广告套餐。 咁叶家宝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都一直呼吁其他股东注资嘅，咁但系咧到目前为止咧就一个反应都冇啦。咁佢就不过佢就话好开心咧，呢几日就收到好多电话，都系啲老客户打嚟，佢哋话就好耐冇落广告啦，知道佢哋嘅情况咧，香港咧系唔可以得一家免费电视台嘅，于是咧就加码落广告，又话咧可以俾现金啊，唔会拖数啊，咁估计咧都会有7位数字嘅收入，咁最希望就可以得到股东嘅支持啦。 7位数字嘅收入把撚， 系啊， 7位数字收入都系都唔够一个月粮，咁要嚟做乜撚嘢咧？咁样咁即系都系冇钱嘅，仆你。 唔系，其实佢呢个7位数字，佢系咪有讲过？叶家宝就话，其实嗰个7位数字咧，有即系部分咧出粮嗰啲资金咧，系嚟自于亚视出租啲频道俾中央电视台所得嘅收入嚟嘅，即系话嗰嚿嘅钱里面有系卖广告套餐之余，系加埋就系即系出租啲频道俾中央电视台。 即系你讲收，你咁即系可能会收到 呢个7位数字呢一嚿嘅数目啊。 咁即系一路以嚟拖住佢数嘅就系中央电视台嚟嘅。其实 呢一嚿系噶，即系咁讲，佢咁讲嘅话， 即系等紧今日入数嗰单嘢。 系啦，即系而家有部分出到粮呢一部分咧，就系当时出租俾中央电视台嘅收入嚟嘅。 哦，咁样，咁但系佢而家老出租紧噶，佢而家都有唔知有两条频道，定系一条频道系，好似系有一条频道系中央电视台嘅。 系啊，系喺咩第四台叫咩？嗰个叫本港台。 吓、啊、我唔记得， 我唔记得叫咩名， 我唔知道，我冇睇到。 亚洲台。 唔系你讲清楚啲先，嗰个咁佢又话变卖资产嘅，变卖咩资产？佢有咩资产？ 器材啦，同埋一啲片库咯，里面嘅 器材。 器材好似系啊， 同埋个鱼缸咯。 或者佢想再卖我嗰阵时，俾人哋再播咯。 喂，佢器材 有啲版权咁样。 佢嘅器材系咩器材嚟噶？ 佢冇详细讲，佢话如果真系 同埋你卖俾边个啊？ 佢话到时如果真系收唔到，或者12月嗰份粮咧，真系谂唔到计仔，或者冇股东注资咧，咁就会考虑变卖器材同埋仓库里面嘅片咁样咯。 屌，我怀疑嗰啲系 beta 机嚟嘅，你要卖俾咩人 ？beta 屌你卖冇人需要用呢啲咁样嘅嘢嘅喎，呢个世界，即系先唔讲你新定旧嘅问题。如果我唔系电视台，我买呢啲嚟做乜嘢啫？即系呢个世界仲边人会去买你呢啲咁嘅嘢？喂，即系电视台入边嗰啲，唔好讲亚视啦，无线入边有好多器材，基本上都系超级旧式噶啦。只不过系你用开咁样，跟住然之后嗰啲人习惯咗嗰啲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就继续用咁解啫嘛。跟住然之后，譬如你而家咁样，你卖啲咩器材出嚟啫？有啲咩器材卖出嚟啫？我真系唔知佢。 摄影机啊？ 咪摄影机使捻咩？屌你老尾！而家拍广告都系攞部相机啫嘛。 咁咪全部用晒 iPhone 算啦。 边个会攞？边个要你部？边个会要你部机啫？咁样，跟住我真系唔知佢有啲咩器材，嗰啲灯啊，嗰啲咁嘅嘢。 咪哦。 嗰啲咁嘅嘢卖。 唔系，但系你嗰啲系谋生工具嚟嘅，即系你冇你卖嗰个机嘅话，你卖啲灯嘅话咁。你间公但系电视台点样运作？ 唔系咁，佢有好多部机摆喺度冇用嘅。其实啊，佢咁大个厂，咁大 个 睇啦，即系佢。 你嗰啲收入都有限啦、啊，你卖得嗰啲机。 系咯、啊，呢、這个真系令我好震惊。卖家当呢啲纯粹系即系公关伎俩嚟啫。 唔系，其实佢筹期， 我唔相信卖到钱。 佢筹期有好多方法嘅。咁其实咧喺寻日咧都有问到嘅，就系话其实即系因为佢亚视有亚洲会噶嘛，直情亚洲会都系即系有问到嘅，就系俾记者问到。就系话会唔会系即系帮手拨啲经费出嚟帮手出粮？ 亚洲会之前咪答咗佢咯，话佢自己经费都好紧绌啊嘛，话收会费都收得唔系好足啊嘛， 系话收费唔足，同埋佢话 有个 official 嘅答案系咩？ 佢就话即系亚洲会就有答啦，就系话呢一个即系阿魏秋华就有答，就话亚洲会140万都有嘅，但系都系呢个咧杯水车薪， 一百几十万 都有啲嘅，咁有啲仲有啲会员系亚视员工添咁样， 买资产，不如买亚姐出嚟啊！屌你！你仲有冇阿姐啊？ 買亞姐那些咁樣 賣人啊， 賣 販賣販賣人口， 係啊，應該 販賣人口， 係啊，屌咪即係咁講啊，即係犯法嘅喎，嗰啲咁樣，咪但我最近睇安德魯王子嗰啲咁樣，好似幾得好賣噶嘛， 賣去嗰啲賣去個私人島，你有冇島先？賣個私人島先 咩啊？ 你有個島先可以安置到嗰啲人噶嘛？先決條件係 咪伶仃島嗰啲咧？冇人管噶啲咁嘅地方，跟住咪邀請阿安德魯王子過嚟，安德魯王子係中意絕腳趾。搵几个搵几个脚趾靓啲嘅阿姐嗰啲咁样可能拯救得到喎，好少少喎。呢个卖资产我唔知道有咩资产可以卖。嗰啲嘢究竟而家仲值唔值钱呢？嗰啲咁样，即係你好多系古董嘢嚟㗎嘛，嗰啲 卖俾博物馆囉。 即係嗰啲 beta 剪接机嗰啲咁样，唔知卖嚟做乜撚嘢㗎嘛，屌你老尾。我其实我唔知亚视实际情况系点，但我超级相信佢有，我超级相信亚视入面系有 beta 嘅剪接机，正等于我见过港台入面系有 MD 嘅剪接机嘅嗰啲咁样。 MD 剪接机 系啊， 咁我知系咩 MD？ 系啦，喂，我早两年啊，我 唔知系咩 MD。 我早两年仲见过有港台嘅节目主持啊，即系香港电台嘅节目主持啊，出街做一啲声音嘅访问嘅时候，系攞住一部 portable 嘅 MD 录音机嘅。 哇， 几捻劲啊！嗰啲 唔系话定 MD 系录得清啲嘛？ 唔系 MD 剪接快 快啊 ！MD 剪接超快，如果即系你熟手嘅话，系快过你用电脑剪接。咁即係當然係對我哋呢個年代嚟嘅人嚟講啦，對於你哋嚟講梗係唔 係啦。 如果你哋要做一次 MD 剪接，你哋就覺得屌你老母做乜撚嘢咁樣。好啦，咁即係賣器材真係唔能夠理解啦。咁跟住然之後嗰個廣告30,000蚊。包唔包製作費我唔知道， 現在他就說其實在那些老客戶打來的話，那希望就是他們很久沒落廣告。 老客戶那個另一個 case 這個我想說，老客戶就是我們這樣理解，老客戶就是你原本是落開廣告， 落開廣告是的， 跟住現在見到你這樣，就是葉家寶說不知道存不存在，就說哇見到你這樣那我就來落廣告， 很久都沒落廣告，就 很有人情味。 葉家寶跟住就說那我們就有些老客戶來落了廣告了，與此同時我推出一些優惠套餐，屌你老尾啲老客户啱啱落咗你100,000+廣告，跟住你推出去套餐30,000可以播88次， 咁 你再可以播80次，咁你幾撚對唔住啲老客户？屌你老尾，哇！個老客户喺電視度睇到，我屌你咁啱啱咪買咗100,000，見你咁撚可憐，原來你嗰啲30,000就屌你老尾又退翻款，喂咁你都係買翻， 咁你平倉啊？ 喂，咁我同你都老客户啦，咁樣係咪先？大家冇理由咩㗎？咁樣咁你不如都計翻個 discount 俾我，30,00088次電視台， 80次 電視台，仲要包埋黃金時。扑你个街！我唔知佢包唔包呢个咁样嘅包唔包呢个制作费？ 包埋制作费噶，如果包得噶喎， 如果包埋制作费，佢平捻个《二月时报》咁，屌你！咁啊真系大捻镬啊，真系好 有竞争对手啊！ 虽然但咁啊唔成立嘅呢个竞争。 唔系，就算你头先嗰个疑问，其实罗林系有回应到你嘅。 罗林讲咩啊？ 罗林，因为其实本身罗林咧， 边个罗林啊？ 阿姐 啊，阿姐啊，罗林， 阿姐嚟啊！你话叫人哋买去嗰个荒岛咯， 之前拍咗， 唔卵系啊！罗林几廿岁，你而家叫佢去服侍安德鲁王子？ 唔系啊，佢 安德鲁要嗰啲未成年嘅，跟住咧， 佢系老客户嚟嘅，佢本身系有冠名赞助咧，把酒当歌嘅， 系， 咁佢知道嗰个有劈价广告啦，咁佢就话 即刻落啦佢。 咁佢個講法就係話，即係亞視好希望我哋繼續落廣告。咁廣告費方面咧都有啲優惠。咁其實公司一路咧喺亞視賣廣告咧都係有份友情喺度嘅。咁我哋咧就同佢定翻幾個月約啦。咁如果咧係2-3折嘅話，我哋都會考慮一下嘅咁樣。 但係佢最好笑咧係呢個，佢話最緊要咧仲係有冇把酒當歌繼續製作落去嘛。即係佢都啊，如果。即係佢都擔心把酒當歌係做唔住喎，真係。 即係把酒當歌係台柱嚟嘅。 即係希望亞視爭啲戲啦，咁樣。 唔撚係啊嘛！屌你老尾，咁呢、這個喂，即係應該唔包製作費啦，應該唔包製作費啦，30,000八十次。多計下條數先， 375,000 一次咯。 唔係啊，我唔記得咗《二月時報》落廣告幾多次。 咁。 你咪諗住喺亞視落廣告， 即係你喺亞視落廣告買翻 做個中介， 得唔得？你覺得唔得？佢會唔會肯落呢個廣告咧？ 又唔係啊！我梗係唔喺佢落廣告，佢有人睇嘛？我而家諗緊，我而家計緊條數，唔係喎。就算唔計製作費，佢都係平過《月時報》喎。屌鳩你！如果段次數計，佢好似都係平過《月時報》喎。 所以咪話救亡套餐咯。 夠忙廣告套餐、啊、 我都播唔到你八十次都 book 呢一街，唔係實質上係播到嘅，實質上因為我哋有時夠播，我哋有時落咗之後係咁播啲咁樣，但係如果按實質上嗰、那個實質上嗰個收費表，實質上嗰個收費表，我係貴過亞視喎、 啊。佢而家出跳樓隔離追擊血時報啊！ 佢而家追擊我、啊，屌你老尾死我要諗諗計先，而家牽涉到影響到我哋月時報嘅營運，咁當然係影響唔到啦。月時報點計都即係。唔知即系單眼計都多人過你亞視啦，嗰啲咁樣。咁亞視就真係好可憐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係到咗而家已經係今日係幾號？1月5號，去到1月5號都仲未能夠去揾到買家啊，去收拾到呢個殘局。我真係完全唔知呢個梁振英政府係點搞。嗰件事一啲都唔難解決，只要你求其揾個大陸資金，求其即係你揾個即係能夠嗌得住呢個咁樣嘅王晶同埋蔡顯明嘅人，同埋肯定嗌得住。住噶嘛呢兩個人，你只要嗌住佢哋唔好搞呢搞佬啦，仆你個街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你而家得一條路嘅注資，呢啲嘢全部都係多餘啊！賣資產你賣得幾多？賣資產你除非賣咗廠房出嚟嘅啫，咁你賣得幾多錢啫？跟住然之後你話嗰啲咩廣告嗰啲呢廣告套餐嗰啲咁樣。喂，你有數得圍噶嘛？電視台有數得計噶嘛？你係入你 airtime 係梗咗噶嘛？你自己計屈，你自己計一條數咯，370幾蚊一次，跟住然之後係包埋黃金時段嘅咁樣，你要幾多時數啫？我俾你賣曬啊！我俾你賣曬買盡佢啊，都冇可能解決到你嘅問題噶，你都冇可能出到糧噶。咁究竟搞嚟做乜嘢咧？即係呢個係完全係即係葉家寶作為一個葉家寶係咩職位啊？其實？ 唔係，但係唔係，其實我頭先等一等先，我頭先其實你講梁振英嗰度咧，佢係而家係個執行董事嚟㗎，但係同一時間都係嗰個所謂嘅成亞視嘅營運經理。我想講樣嘢就係話頭先佢即係阿大亨去講嗰個梁振英嗰單嘢，其實而家問題咧就係話，其實越拖多一日嘅話，嗰個危機個蛋越嚟越難拆嘅。因為問題咧就係其實而家截至到而家個數據啦，根據今日嗰個報紙報導嘅蘋果啦，其實佢而家有30個員工係辭咗職。咁但係如果一日再遲多一日去出糧嘅話，越多一個員工辭職嘅話，咁基本上個台就越難運咗落去。咁但係當你越難運咗落去嘅時候，你即使係嚟緊呢幾日係有資金都好啦，但係佢都未必係能夠即刻係符合翻嗰啲嘅，即係最基本講嗰啲嘢嘅資格咯，即係播放嘅資格。譬如你可能講緊嘅就係新聞，而家都係去到得15分鐘啫嘛，即係而家去到晚間新聞。都已經係得翻去加到15分鐘，亦都係加埋睇落新聞。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咧，就係話點解係成個焦點係今日落到去，直情去袁國強要走出嚟去講。袁國強佢講嘅就係話，佢俾記者去問嘅就係話，喂，其實亞視欠薪呢單嘢，究竟政府幾時去作出票控？因為其實好多人就係話，喂，有咩理由你而家勞工處係不斷拖，就用擠牙膏嘅方法去講緊，喂，今日有17個員工，之後後屘有幾多個員工嚟係即係作咗投訴，之後先回應。咁袁國強佢嗰個講法就係話，嗱，亞視欠薪咧，港府已經提出票控噶啦，由於展開呢個司法程序，所以佢不便係講呢個嗰、那個詳細嘅內容。 唔係勞工處嗰個票控冇乜意思嘅，咁你拖糧咁樣欠薪，咁你可以點咧？你一係罰錢，一係坐監，一罰錢佢冇坐監，你唔會拉佢坐監嘅。咁即係其實呢個都係門面嚟嘅啫。即係嗰件事嘅解決方法就係揾人注資咯。冇根本冇第二個解決方法。 係啊， 因為你注咗資，咁跟住然之後咪以此作為一個理由就係話啊，你啊因為你無論點樣做都好，喺冇注資嘅情況底下，佢都唔可能合乎呢個續牌嘅規定㗎啦。咁你而唯一要合乎續牌嘅規定嘅方法就係話，啊，因為有新買家咯，跟住然之後又承諾改革咯，又乜乜物嗰啲咁樣。喂，葉家寶而家做嗰啲嘢，只不過嘗試話俾你聽，喂，我有做緊啲嘢㗎啦，唔撚關我事㗎。唔係關我事噶，最後追個責唔好追個落嚟我度啊！我作為呢個咁嘅管理層，即係受薪嘅管理層咁樣，我已經係做足我應該要做嘅嘢，但係佢做嗰啲嘢其實冇用噶嘛，多餘噶嘛，完全就係拖延時間，話俾大家聽，我哋做緊啲嘢拖緊嘅，最後你都係有買家噶咁樣。咁當然我哋個心願就唔係期望去揾到買家啦，我哋心願希望佢執笠啦，我哋希望釘咗佢嘅牌啦。呢個由諮詢會開始就我哋已經全力追擊佢啦。今時今日有咁嘅成績，我哋都覺得即係都可以話階段性嘅勝利。嗰啲咁樣，咁但係咪都係冇意思嘅，都係冇意思嘅。最後我覺得佢都係會解決到嘅。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即係點解解決得咁差啫嘛？點解咁廢啫嘛？即係梁振英嘅廢柴。 唔係而家其實成個輿論焦點就係去到袁國強去尋日俾人哋追問嘅時候，就話而家呢一間亞視欠薪單嘢係咪有個政治考慮？係咪一個政治事件？ 咁解政治事件？ 唔係袁國強佢就話唔係咯，佢否認咯。 即係如果唔係一個政治嘅處理嘅話，你個台一早就釘咗啦，撲你個街！你根本上由呢個咁樣嘅通訊局去發出呢個咁樣嘅建議之後，然之後你要去決定是否續牌，嗰、那個期限係過撚咗㗎啦，係上年年尾嚟嘅，上年年尾你就要決定續唔續牌俾佢嗰啲咁樣。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個通訊嗰個建議已經出咗啦，咁你都係唔理，拖你拖到幾時啊？其實都係想拖嗰個買家出現咁樣。咁但係問題呢樣嘢，咪之前我喺節目都講過，梁振英又處理唔到。梁振英處理唔到，咁點啊？咁咪丟喺度 hea 咯，俾葉家寶做下戲咯，嗰啲咁樣冇啦，賣撚咗阿姐俾安德魯啦，用咩方法咧？撲你街，撞瓜自己啫，其實。 你羅林咯， 佢有選嘅， 選腳趾啊。 唔係，其實所以其實呢一個今日其實成朝早，今朝早就會話究竟嗰十一個月嗰個半份出唔出到咯？但係 即係出到冇撚用啦，出到跟住又到十二月。 係啦，因為十月係禮拜三到嘛，而根據呢一個勞工法例咧，就係話其實勞工處長係講到就係話，因為如果禮拜三係發放唔到十二月嘅薪金咧，勞工處就可以就直接喺禮拜四就去亞視去查員工嗰個出糧記錄同埋接觸員工。咁即係講緊咧，就係 查啫，屌你全世界知啫， 都係冇錢啫。咁但係講緊咧，就話禮拜四如果佢一定要被逼，一定要做嘢咯，勞工處嘅感覺。 執撚咗佢啦，屌你老尾，喂，就係休息啫。